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随时会破音的泽华。 大家好，我是就是随时弥补你的凡学。我都觉得我今天不用这个腔调说话，都有点对不起我旁边的泽华老师呢。 不要，你就越活泼越好。 我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啊？ 你越幸灾乐祸越好。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不光这个嗓子会破音，但是我这外形穿的还是可以的，粉色的衣服还是很亮眼的呢。 对，非常的年轻呢。 什么叫非常年轻？本来就年轻，好不好？ 这不今天跟咱们的主题背道而驰吗？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慢慢的说话，然后越来越低沉越好。来，收看方式， 对，既然就听不到泽华老师动听的声音，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英俊的外表。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穿了一个亮粉色的泽华老师。 大对号，今天其实是一个节日了。 是的。 什么节日？跟你有关系的节日。就祝你节日快乐 啊！谢谢打扰了。那我就是背离青年广播， 就外形非常的年轻，但实际上是一个天山童姥，对不对？ 天山童姥可还行。 哎，讲真，我妈妈前天晚上就跟我说，今天的时候她要会请四个老人一起吃一顿饭。你们那边关于重阳节会有特别的什么节庆的安排呀、什么活动啊什么的吗？ 可能就不会特别浓郁的，特别、郑重其事的会喝像是菊花酒啊、红糖糕啊之类的，但是会就是老人坐一起，然后吃个饭，可能 只是老人坐一起吗？ 不，就是 全家坐一起。 对，我的爸爸妈妈 啊， 就是带领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坐在一起，吃一个饭啊之类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门口 还 会那个 塞点钱，你知道吧？意思一下，是不是趁着过节呢？ 这可能才是重点吧。 对。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好像家门口会插那个茱萸， 哦，就是小红果果的那个东西， 有红果，然后也有那个插那个绿叶的，插那个树叶的，就是纯树叶。然后一方面是一个纪念嘛，一方面那个家人也说小时候那有一种这个驱蚊的一个功效在。 这么有仪式感吗？还专门会拿着茱萸？我以为真的就只是咱们诗里面 遍 插茱 萸 少一人。对 对， 对，所以现在就没有了。我会觉得重阳节好像少了一些。 对，这个味道其实就包括像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茱萸、我是在图片上看到的、还真的没有在生活当中，是真的因为重阳节给大家呈现的这种。 哎，所以如果你们那边的话，在看我们节目的大家，你们那边有这个插茱萸的习惯还有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说一下重阳节你们那边会有什么样的安排。 是的， 我记得我奶在世的时候跟我说那个、也不是跟我说啊，她就是每年的时候会到重阳节组织一些老年的伙伴们一块去公园呀，一块去登山啊，因为那天都免费 啊。是吗？ 其实平时也免费的 啊， 因为到一定年纪都免费嘛。但他们就会觉得很有仪式感，专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节日。 哎，我曾经还有一个梦想 啊， 就是要上了年纪之后，我一定要去做广场舞那里面，就是舞池中央最闪亮的那个。 我的天哪， 你懂吗？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说上年纪后一定不要跳广场舞啊。 啊，我真的吗？我的梦想就是去那种地方。 那你会跳哪一种？就小苹果那种风格，还是还有那凤凰传奇的风格？ 华尔兹啊，这是我的梦想，就是带领着大家把广场舞文化发扬光大，变得高大上。 你特别符合这期的主题。 但其实我还蛮支持广场舞的，就觉得老人们可以心里开开心心的，然后哎，能够愉悦身心，又能够锻炼身体，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哎、 最主要的，其实我们作为子女啊，还是希望他们开心，对吧？ 妈呀，你这段话就应该配上常回家看看那个电乐， 是是 非常的合适。好吧，在这一天，首先呢，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还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重阳节快乐。 哎，然后作为我们年轻朋友呢，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所以你会发现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就是关于年纪越来越大的一些作品。 来，话筒给我们泽华老师。 我很年轻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么你的时间呢？ 我的时间就停滞了。 永远十八岁是不是？ 太老了，永远十二岁。 对不起，打扰了，是我说多了。 最叛逆的时候。 哎， 好吧，关于这个作品，你看有时间都去哪儿了，有这个当你老了。 是的。 你还能想到什么？ 其实我首先跟时间想到的是十七 啊，那 SHE 的十七啊， 算是一首新歌。 嗯、啊， 然后这首歌因为 SHE 陪伴我们， 在心里已经是老人了吗？ 嗯，陪伴了我们十几年嘛。是是 粉丝粉丝注意啊，粉丝 倒不是老人，但是他是我的青春， 嗯、 对不对？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从他2001年《恋人未满》的时候， 哎， 我就啊不能啊，2001年我才多大啊？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才四岁。 你确定那是2001年的时候发的《恋人未满》？ 恋人未满、 哦、 我确定。 OK， 然后在那之后，哎，是我2001年听到的还是什么时候听到的，反正是在恋人未满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当时就特别喜欢 SHE。 然后我再看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会放十七的这个 MV， 然后里面就涵盖了 SHE 整个的发展过程。 然后呢、 对，就是那个 MV 特别的感动啊。 MV 当中会记录他每一个前几张非常重要的发片时期，然后包括三个人各自的去发展各自的人生的全新的一段旅程的时候。 哎，我当时看他单飞啊，还有火灾啊这样的，就特别的感动。 很多人是因为那个 Selena 就眼泪一下流下来那一瞬间就不行了。 是的。 那说这么多，我们不如就先给大家看一下时期这 MV 好，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 走着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吗？牵着 出道十七年的一首作品，就叫做十七。 真的是2001年就陪伴着大家，从《恋人问》吧这张专辑之后，就一直陪伴着大家。我的天哪！我现在再看一遍，《 恋人未满》已经算之后了。《女生日记》的时候是第一张吗？ 是吗？ 对，《女生宿舍》是第一张。 女生宿舍， 嗯， 03年还是01年出的那个？ 十七年嘛，今年2018年，2001年第一张， 2001年。 对，我觉得这 MV 当中最好的就是他这个列车啊，这一个火车，你发现其实人生真的很快。 嗯， 他那火车的速度我们都知道，现在火车提速越来越快了。 是的。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好像也感觉时间一天过得比一天快。 对啊，你的不是停止了吗？12岁。 但是没有办法， 上一次节目说16岁，哎，这次节目就变成12岁了。你这火车是倒着来的。 但是永远都要面对这个火车快速而且直线加速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是的。 然后你看在这火车上，你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 嗯。 就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你回看的时候真的是挺有趣、挺无奈的一件事儿。 嗯。这其实我真的感触特别深，我不知道是不是 SH 也陪伴着泽华老师的成长。 嗯， 因为我当时在看这支 MV 的时候，就在想我上小学的时候， 嗯， 他们是盒带，一盒磁带， 嗯， 盒带， 对。 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是张海报， 嗯。 然后我上高中之后，他们变成了。CD， 嗯， 然后变成了各大 MV 上主推的， 嗯， 然后我上大学了之后，他们变成了演唱会， 嗯， 变成了一张门票。 你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但是这个演唱会还是有， 对，还是有。我当时在小巨蛋还是在哪，反正台湾的地方，有听说。 看了好几遍了，刚才看这遍的时候， 嗯， 突然就想到，17岁，这个数字。然后跟今天的重阳节有关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下一代啊，应该都听过老人，就下两代了，都听过家里老人跟自己讲述自己十几岁时候的样子。 是的， 那时候多贫穷啊，那时候生活多不容易啊。 嗯。 然后，当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懂。 是。 你在玩很多现在高科技玩具的时候，现在小孩包括在玩 iPad 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想象以前连饭都吃不饱，然后考试学习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后来当你懂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故事你想听也听不到了。 对，就像是一直让我深受感动的一句话，跟十七有关系的， 嗯， 就说没有人永远十七岁， 嗯， 但总有人去十七岁。 嗯， 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会因为 SHE 这种情怀而感动， 嗯， 但是我老了可能会还是会因为播放东方红而感到就是满心的骄傲和感动。 你真的很传统哎。 对，我姥姥真的是特别特别。 哦，你说你姥姥。 我姥姥。 我听是你姥姥。 但是我姥姥也会因为东方红而感到骄傲和感动。 嗯。 就是我姥姥真的是特别可爱的一个人。我曾经问她，我好不容易打扮得漂漂亮亮，就问姥姥，我说姥姥我漂亮吗？我姥姥想半天啊，你漂亮。我说我多漂亮啊，你最漂亮。然后我说那我漂亮还是你年轻的时候漂亮啊，我最漂亮啊。 太可爱了呀。 对，他说，嗯，就是其实他有思考，他真的思考了很久。我说那你小时候，哎呀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村花哟，那我小时候可漂亮了， 哎呀 我是最漂亮的，就这样。就是我们在每个年纪都会有每个年纪的可爱，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在重阳节这天，平时我们可能工作太忙或学习太忙，你有的时候难免心情你自己不太好， 嗯， 不太好的时候，你在听老人说话的时候，你难免会觉得有些烦，你可能觉得彼此之间的对话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嗯， 那至少在重阳节这一天，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家里老人在身边的话，你听一听他们讲一讲他们过去的故事。 对，听听曾经的故事，你可能会认识一个你当时没有所处的环境里 完全 有趣的， 对， 很多有趣的故事，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的。而且还有一点是通用的，就是 在不同年代的人，他其实的那种痛感是一样的，就是那种痛苦的时候、纠结的时候、矛盾的时候，只不过遇到的情境不一样。你听听他过去的时候的情境，可能会对于你现在的种种的纠结和那种矛盾会有所启发。 对，会丰富你自己吧。 哎， 就是其实就像我们说嘛，你要么去读万卷书，要么去行万里路，要么就阅无数人。那既然我们身边有那么有趣的老人们，为什么不 就赶紧阅 对，阅一下。 对，好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老歌，但是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好妹妹的版本， 哎， 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往事只能回味。 哎，说起这个标题就 是吧， 一下子大家沉默了， 也确实没有办法，往事就只能回味。 有什么往事愿意跟大家一起回味的吗？ 哎，欢迎大家在我们看这个 MV 的同时说一说你的往事，如果有的话哈，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往事的， 对， 说一说给我们听一听，然后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样可分享的往事。 好， 我们这么年轻估计也没有什么往事吧。好吧，来看一看 MV。 那十二岁你得说说自己升小学的事儿 啊。这是一个现场版本。 是的， 真好。哎， 你知道泽华老师，我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慨到，好像变老也没有什么不好。曾经特别害怕自己容颜去了。 我觉得如果说变老以后只是年纪增大，面容不会发生改变的话，每个人都想变老。 增加生活阅历，但是保持我的胶原蛋白，是不是？但是后来就看到一首诗啊，叫这个朱颜辞镜花辞树，然后接着是最是人间留不住，就是讲人们花开花落自有时。最近那个《如懿传》有没有看？那个兰因絮果，就是在讲这句话。 花开花自有时，你说一个懒，我还说懒人上磨屎尿都快。 过分，我正在这儿矫情呢，是不是？我在这儿抒情呢。 你继续说你的《如懿传》。 对，就说到这个词，包括刚才在看这首 MV 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好像变老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好像这首歌让我就特别大的感触，因为原版我听到的版本，我其实不太知道是不是原版，是邓丽君版本的， 也不是原版， 也不是原版， 对， 也很也就是也很甜，也很婉转。然后在听到这首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安静，也没有什么声嘶力竭，也没有什么甜美啊，也没有什么劝诫，就好像是你的朋友在你对面，然后只有吉他和他，然后就好像温了一壶酒，这壶酒在今天的话，那么就是菊花酒，然后就好像有一个过程，缓缓的落下，先是入喉，然后接下来该入哪儿了呢？ 入胃， 然后再入胃，就很不 错，然后就排出去了。怎么今天晚上说话这么粗鲁，真的是 就是觉得很温暖了。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好妹妹的原因啊。就论唱功的话，他们唱功其实并没有多么多么的出众， 对， 但是 莫名其妙就是敲打着你的心， 就像邻家大哥一样，始终的陪伴着你。 对， 我在看这 MV 的时候，突然就在感慨，你说我们其实每个人去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啊，人生的故事拍成 MV 的话，都非常丰富。 对，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部故事啦。 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的 MV 当中浓墨重彩的很多笔，都是你离开家乡，离开你熟识的安全区，离开 你 身边的亲人， 因为爱情。 你不管因为什么吧，然后就在感慨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得那么远？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一生当中，陪伴你最多、给你最多关爱的是你的家人， 是的。 但是你真真正正花下来时间陪伴最少的，也往往是你的家人。 这是你好像就真的人真的好自私哦！这么一想，这是你投入成本最少，但是得到回报又是最多的一块安全区域。 按理来说，我们的家人应该是我们最懂的。 是的， 可能 最懂我们的。 有些人真的走到头，你可能也会发现，你家里的甚至于我们的父母，我们都不是非常非常的懂他们， 甚至。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的事情是，甚至我姥爷的生日在前年的时候，去年是知道了，今年也知道了，在前年的时候都是我妈妈提醒我，就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觉得什么，然后在去年姥爷生了一场病，然后突然间就觉得我真的是要把精力要多放置到自己老人身上。 对，所以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所有参与到这样话题讨论的人都会突然间觉得好像自己应该多陪家人呀，都应该给一些关爱， 就忘了。 对，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不妨此刻给家人发个微信也好，有时间打一个电话，可能的话打一个视频电话。 对，如果还可以的话，那就回回家啦。 对，好吧， 哪怕是你就报个平安，或者说让他们看看你长胖了没，对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慰藉。 前面我们听了两首，一个是关于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也不是年轻时候啊，就回忆自己 青春时代， 对， 这是情怀， 往事只能回味，其实也算这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 Elton John， 你第一次知道 Elton John 的歌是什么时候？ 是在我听他们歌很 狮子王。 对，不是狮子王，还不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后来了，在一篇微信推送上听到的那首歌。 所以你没看过狮子王？ 狮子王有看过，但是对那首歌印象并不深刻。在那个时候对他的是、 okay. 对那首歌并不深刻，主要是那个形象，画面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了。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推送是讲狮子王的时候，专门去听了这首歌，觉得 那你听他的歌难道是欢乐合唱团的时候？ 我具体不太记得，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那真的很晚。 2015年的时候，对，是2015年吗？上大学那年，对，2015年的时候，那2015年，可 肯定不是那个时代了。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而且我觉得跟像是狮子王那个欢乐合唱团，我不太知道，但是跟狮子王，我觉得风格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对，就好像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老年人到老了以后就是在家休息呀，出去玩一玩呀，就不要工作了。你会发现乐坛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即便到了一定的岁数， 越唱越年轻呢。 他可能你从他的演唱技巧上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但是他会带给你不同的观感和听感，就这个人他会变得越来越丰富，那个厚重度啊，我觉得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增大每个人都会有的。 哎，就跟17这首歌一出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啊 Selena 和黑碧都变了 啊， 但是更多的也是像曾华老师说的，给我们一种更丰满的一个生活态度。 哎，就可能体型上没有变化，但是你就可以， 这个样貌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哎，感觉上就是身上味道还挺重。好吧，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广播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 Elton John 在一次现场吧， 好 的一首歌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的状态之下散发出我们自己的光芒在。来看看这 MV， 走走走，哎， 怎么回事？ 迟迟终于出现了，好吧。我们俩发丝还挺相像的， 强行找相似是不是？ Don't shy away from coming in closer still my darling friend Don't slip, don't trip on life I'll be the moonInside your eyes Don't be afraid upon my years What you see or what you hear 进一个台标月，我们可以同时看着这 MV。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此刻我们看到是 Elton John 的一个 MV， 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两个老人。 Time reading my 这 MV 拍的非常的有爱。 嗯，我觉得特别温柔，就是 Sir 一直特别温柔的注视着所有人，注视着这个整个世界。 有几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 MV 当中，一个是一开始出现的那一对老人嘛。 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经常会容易被一对老人一起出现，他们拉手呀、啊， 感动的， 他们的一个背影啊，他们在夕阳之下往前走啊，就深深的触动的。 但是我是震撼到， 哎， 我曾经在游戏厅里、 啊、 连着三天见到了一对老人，80多岁的老人。 你为什么连着三天在游戏厅里？ 也没有啦，是我去了一天， 啊， 然后我的老师连着去了两天。 你的老师为什么去游戏厅？带着学生一起去，我的天！ 带着孩子和他的学生们去打游戏， 我的天！ 那种投币的。玩那种电玩城， 啊， 连着三天， 啊，就学习之余啊，放松的时候， 对、 嗯， 大家不要沉迷游戏哦。 嗯、 然后就看到一对老人， 啊，目测八十岁左右， 对，目测八十岁左右， 也在玩游戏， 特别开心，对， 哎，真好， 连着去三天，我怀疑那家电玩城是不是他们家的？ 哎，所以就大家看到这样画面的时候，觉得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还有人爱着， 是的， 那一面是非常感动的， 就被人温柔对待，真的是特别难得。 MV 当中另外一个场景是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吧，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是情侣， 嗯，在吵架，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对老人从边上走过，然后老人当中的这个女方看到了吵架当中的非常年轻的短发的女方，他们两个人目光交错了， 哎， 确认过眼神之后 知道你是错的人 然后那个年轻的女方就突然间的不吵了， 哎， 她好像想明白一些事情以后，她去拥抱她的男朋友， 嗯， 就花干戈为玉帛嘞， 是的，这我觉得温柔真的是特别。 然后我觉得那一秒，可能那个其实老的年纪大的那个女人，她内心深处也突然间切换回自己年轻时候的。 对，她应该也会被感动到。就跟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小孩子，或者现在看到老人，其实都会感动。处于我们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年纪， 我觉得可能也到不到感动吧。就是这些画面，你会让你觉得。有些事情是在没有言语，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之间触动到你的一些东西。 对，它好像就像是两个平行世界突然间交叉了一下，让你想到了曾经，或者是让你有那么一瞬间幻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就不管怎样，我觉得那一刻带给你一个触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内心就会变得麻木，有一刻触动的那个瞬间是很值得珍惜的， 需要这咚咚敲门的这两下、嗯、是不是？ 是。还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妈妈跟孩子， 嗯， 也是有个分歧吧，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妈妈想要去摸孩子的手、 嗯、 孩子就把手闪开了， 哎， 这一幕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出现的吧。 是。 你最近跟妈妈吵架什么时候？ 哇，那真的是 昨天。 按去年来算了 啊。真的呀？ 是的，真的是，就是姥爷生病的事情给我特别大的触动、 哦、 我就彻底 一夜长大了的 感觉。对，真的是一夜长大，因为当时真的是曾经以为就会失去他，然后我姥爷这最近嘛又把我们家小狗丢了，我就装不知道，其实我难过很久，那狗狗养了6年了，但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长辈们的开心和健康重要。 真的， 所以上一次吵架我真记不太清了， 所以真 的事 完全不希望大家在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你才重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交流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很多误会产生， 嗯， 也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语言无法表达清楚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脑海当中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很多事情只需要我们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拥抱就能化解的， 或者是仅仅是简单的我爱着你你也爱着我， 哎， 那么我们就尽量的去通过爱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MV 吧。下面看到这首，你想看哪首？ 想看 SHE 的，我们接着把它的看完好不好？ 另外一首歌曲吗？ 是的。 这个是不记得了。 SHE 的不记得。 那我们先看。 我常常梦到小芳照的那艘时光机 啊，你曾是少年。 哎， 在梦里它并没有坠毁，而是飞得很高很远。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呆望天空。 妈呀，这 MV 这么高科技啊。 出现把我带回去。 前面有铺垫哦。 还有一种那些年的那种感觉。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别解释 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是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发型做得真好， 你还曾是少年吗？ 我现在就是少年呀，就始终是少年呀， 始终如一啊！我以为你是幼儿，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像少年， 反而越来越喜欢说自己是少年。 你不觉得你自己家的爷爷呀、老爷呀，其实很多时候很像少年的那个感觉？ 对，他们有很多可爱的一些小举动， 哎，就 做了一点错事吧，就小慌张，好像是小时候我们才会有的样子。 对， 反而他们更不会说谎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用返老还童，有的时候用这样的词。 哎，真的 很可爱，要珍惜家里身边的那些老人朋友们。 哎，这首歌呢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 对对对，董子健演的 的那个电影吗？ 对，再后来，你看，如果我们放到最后的话 ，MV 后面应该还有，就是像是白客，还有受益，他们长大后饰演这个长大了的成年的样子。 是。 哎，我刚才在听这首歌，我其实，在2015年5月20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发行的这首歌，对，是在我临高考的时候。我还分享了这首歌，当时你记不记得 MV 里面就是有 Selina、 黑比还有 Ella 给他们自己写寄语、 哎、 我曾是少年的那个寄语，我当时还写了谢谢你的义无反顾 给我自己吗？ 对，给少年的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啦，在临考大学之前，我真的特别感人，尤其是看到Selina 吧， Selina 最后写的是没有你就没有我，谢谢你们，我当时就哎呀鸡皮疙瘩又掉了一地。 5月20号那天你一定经历了什么事情呀？ 没有，人家干净着呢，就是并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干净着 ，OK， 你藏到心里就好了。 一张白纸的。 在你曾是少年之后，我觉得这首歌曲跟那个感觉是相似的。我们直接来看吧，孙燕姿的《时光小偷》。 嘿。 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转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所以我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故事因此写到一半，风吹着我跑向远方，我知道爱也甜也酸， 今天有非常多的 MV 要给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每个 MV 就不看完了，看一半，然后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其他好看的 MV。 说到关于成长的故事，大家说好像都是老歌哈，没有什么新歌，还真是有。哎， 当然有，我们刚才17也是一首新歌啦。 哎，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荣浩《成长之重量》，也是关于回忆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的问题， 在前一段时间很火哦。 哎，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成长之重量》。 我觉得我的生命肯定跟小哲有着某种谜一样的关系，因为他们说我在生活中其实也跟个小哲差不多。 你连血量过门的钱都 一个植物人，这么多年住院费、医药费、护工费， 业绩完不成，奖金又得泡汤了。 你能不能每天干点正事儿？ 我能。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叫要经过大川，分几座。 这次是别干了。 山要不平凡。 不干了。 好像很难，有时候被宿染地盘， 你能不能离这开远点？ 手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就假装路过一笑。 你不就觉得自己穷皮子怕连累人刘庆吗？ 但这些吧也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送上的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 要是遇到合适的人就赶紧嫁了。 好这吧天就难待，我又不是不敢说 一年大不了哭个几晚。 对不起妈，别人要是犯错了，连尊重都没有了。 成长之中 现在很少有人会看这个 MV 看得很认真了，或者说去搜 MV、嗯、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我年轻的时候、 嗯、你若干年前年轻的时候 就是七八岁的时候最爱搜 MV 了、啊、是不是、啊、 是这样， 就会专门去搜这个自己很喜欢的歌手 MV、哦、 我现在也会， 你现在也会、啊、 就比如说十七真的就是专门搜的 哦。 然后这首MV 也是在之前看过的 OK 不是因为今天节目哦， 所以这其实是个少年面的一个表现。 是的，还因为这个给网易云充钱了呢、哎、 他们又没有给我们投入干嘛给他们宣传一波，不过确实需要支付一下这个版权费用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晚上很难得，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节目一方面来聊一聊关于重阳节， 一方面又免费的看 MV 是不是。 可以，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好像是在这天必须得出现了，当你老了。妈呀，这个版本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个版本。 是的，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的现场版本。 头发白了，睡意 在这年的春晚上演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导致很多人都觉得当你老了是莫文蔚的歌，所以 原版是赵赵辣， 对，正 是我们那儿的山东聊城的 音乐作品吧。包括人生当中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它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进程。 哎， 当你老了，我们这听到这里，接下来呢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好心酸啊，这一刀接着一刀的扎。 哎， 先是当你老了， 然后你就开始。 那既然你老了，那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对，为什么一下子就老了？来看一看这个宣传曲的 MV。 嗯， 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哦。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我的时间都拿去貌美如花了。 你一看到这个装置就会想到被催眠了。 哎，感觉自己坐上了一趟返程的时光火车。 妈呀，还是哦，贾樟柯拍的呢。 是呢。他的老婆。 唯一女主角。 是的。 这版本来自于张信哲哦。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今天回忆了很多关于重阳节、关于老人、关于成长的种种的事情， 还有关于我们这种青春的事情。 哎，我刚刚看那 MV 时候，突然就想到，就我们小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 MV， 就是给妈妈洗脚。 哎， 妈妈给 那你们这流行的这 还有芝麻糊的那个电影 啊， 那个广告， 对，南方黑芝麻糊。 哎，就小时候你是小胖孩的时候，妈妈带你去吃一口你很馋的芝麻糊，那一刻的幸福感呀！你现在想到小的时候你很馋一样东西的时候，父母去满足你的那一刻，你依然会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也希望大家永远是少年嘛！ 一恍惚，哎， 就我昨天走了两条街去买了糖炒栗子， 真的呀？ 对， 多好的一件事儿！一恍惚呢，父母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是的， 这个时候多陪伴一下父母，然后作为再下一代，比如说你是子孙辈的话，可以多听听老人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在这一天，重阳节这一天，还是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重阳节快乐。 哎，大家就其实在这一天你也会发现，跟老人多交流交流之后，你会改变很多想法。其实变老不是一件坏事， 会觉得很有意思，或许你还会觉得自己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淀之后，也会幻想和期待自己 变老的模样。 变老的模样，对。哎，这个模样呢是指心态啦，虽然大家还是希望青春永驻的，是不是？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些老年人打扮起来他依然是非常漂亮。 对啊，我 虽然脸上有皱纹， 广场舞最闪亮的那颗星吗？ 哎呀妈呀，好吧好吧好吧。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节目，我是泽华。 哎，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最后一个视频，我们看到的是Eric Clapton 他的 Wonderful Night， 这首歌曲完美的夜晚，也祝所有的朋友们有一个完美的 Wonderful Night。 拜拜， 祝大家晚安， 拜拜。